又是大匪看天下的时间，今日呢就是2月16号下午，希望赶得及今日晏昼都出埋啦，咁就因为都是我的责任，因为事务繁忙，所以啲节目调来调去咁。原本就冇諗住咁忙嘅，但唔知点解呢几日又系不停咁，同埋个人真系唔系好舒服，上次都已经系睇緊医生㗎啦咁。先啦，就恭祝过去嘅情人节同埋元宵节快乐啦。咁系啦，即系情人节、元宵节快乐啦。咁咧就有啲网友好关心我嘅，话我讲话咧，有阵时喺 YouTube 啊，或者啲留言啊，各样嘢，我唔好介意人哋点睇。嗱，我澄清。其实我唔系介意嘅，不过睇咗啲留言咧，我觉得咧有责任去答翻人嘅啫，即系都老皮老骨咯。呢啲嘢我睇得好开嘅，因为我从来咧都唔介意。即系好似有啲网友嚟揾我，加拿大嗰个啦，又系啲吞口水声太大声啦。加拿大嘅网友啊，或者有个法国嘅网友啊，佢都同我讲过，或者有啲其他嘅朋友同我讲过，即系有听呢个节目噶啦，佢都话。喂，你知咩都讲得㗎喎，即係比较坦诚啲呀，即係对自己嘅以前嘅事呀，或者而家嘅睇法啦，鍾意同唔鍾意呀，即係咩都可以讲㗎。咁因为我就係唔介意，所以先讲得。如果我介意嘅话就唔讲得。譬如父子关系啦，做生意啦，譬如以前曾经面对过嘅所有嘅困难啦，牵涉好多人同事。咁喺呢一次呢，原来呢就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呢，因为我讲俾佢听我读佛教学校。咁喺边度毕业，咁佢估到啦，咁佢知道我喺边间学校毕业，佢呢就喺大飞看天下度搵过我。佢而家呢就人喺美国，咁佢话呀，我听你节目，咁你系咪几年几月几日喺嗰度毕业，可能我哋同学识得㗎喎，咁。咁我以好肯定答你啦，系。可能唔同班，但系真系嘅。所以呢网上嘅嘢咧，真系冇人知道。我唔系好介意吓，即系因为对我嚟讲咧，我习惯咗一样嘢咧，就除咗我同我屋企人之外咧，基本上钱又好，车又好，生意又好，朋友都好啦，系身外物嚟嘅，身外物啊，即系有同冇系嘛？细路仔识嘅朋友冇咗，或者呢几年识嘅朋友冇咗。转头大家会疏啲转咗行又唔同。何况仲系网上啲人话我，咁更加唔使理，因为但係我習慣咗呢，我睇到留言我会复返。即系复返，即系我觉得人哋问我又好，或者佢指责我又好，或者佢闹我都啦。咁我都要回应返嗰件事。唔系介意，系要回应翻嗱，我唔系咁样嘅，我咁睇啦件事咁样，所以咧其实我冇怒气噶，所以咧都多谢咁多位即系着紧我嘅网友啦、朋友啦，咁提翻我啦，咁我解释翻呢件事啦。啊，呢个此其一，第二咧，喺临做节目之前咧，要公开呼吁，真系想。联络过我哋或者未联络过我哋嘅咧，真系要想做节目嘅，就真系要联络我哋噶啦。咁咧呢一次咧就喺个我哋嗰个大飞看天下嗰个图嗰度咧，会写低联络阿 Alice 个方式噶，尽快联络佢。因为而家我哋开始试麦噶啦，咁亦都有两个咧就已经过咗嚟咧，就试咗麦，做咗集节目，跟住我哋听过，跟住我哋安排时间咧。做网页啊，各样嘢咧就开始推出噶啦，三月份。咁如果真系有啲人，揾联络过我哋嘅，我哋亦都尝试而家联络翻嗰啲人咧，就要喺未来呢两三个礼拜咧，就你哋时间啦，我哋比较弹性啲嘅，即系日头又得，夜晚又得，星期六又得，星期日又得，做好咗件事先。咁希望咁啦。咁另外咧，关于网聚，咁咧就3月18号，咁咧就如果真系要上嚟網聚嘅話咧，喺財政軒咧，咁咧我哋而家預緊人，咁咧就3月頭咧，我哋係 book， 因為我哋預先約摸有個位數嘅，但係都要落實嘅。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，想嚟見下我哋未來嘅節目主持人，或者係現有嘅節目主持人咧，應該都到齊嘅。咁除咗有個要公幹之外咧，咁應該都到齊嘅。咁想知道啊 我点嘅样啦，系咪咁粗鲁啦？啊，或者想见到啊 Tony 哥啲风采啦 ，MJ 移民专家佢现场解答到你，睇你想去边啦吓，或者俾啲小贴士你啦咁，或者对足球有兴趣啊，问一问八旗啦咁。啊，有啲法律上嘅嘢，可能啊 Johnny 又帮到忙啦咁，其他嘅咁，你哋都报名尽快，咁咧就我哋登咗户口喺度噶啦，入咗钱。因为300蚊个啫，咁非牟利嘅，咁计咗条数，咁大家咪食餐饭，咁睇下高兴下咯。咁我哋想话一年可能搞一次至两次啦，咁睇下睇啲网友即系支唔支持啦。咁如果话听你做节目就系想听你哋发粒风嘅啫，咁咁唔嚟又唔紧要，不过即系话想话真系聚到多啲人啦。第二咧就佛山嗰个旅行团咧，我已经攞晒所有嘅资料啦。嚟紧星期五，咁我会摆上网嘅。咁如果有兴趣嘅咧，咁我就会俾户口、俾成，咁咧大家报名。因为我要预人啊，大床房、单床、单人房。咁主要咧就住南海，一间国际五星级酒店。咁咧就夜晚食饭咧，吹水咧就喺三样堂食斋。咁咧我哋咧就呢个系 hea 团嚟嘅。即系有啲有少少节目啦，行下最主要大家吹下水啊，或者夜晚啊搵地方啊，因为住桂城咧啊都好多夜生活嘅，或者落佛山啊咁，我饮啤酒啊各样嘢。咁咧就喺三月最后尾个礼拜六、礼拜日就铁定咗时间噶啦。咁咧我哋会到时公布翻啦，有兴趣嘅咪咩咯，连银钱连价钱啊各样会登晒嘅，包埋消费在内一条数啦。咁打出嚟，咁如果真係有兴趣成嘅，咁可能我都会搵几个朋友啊咁样。如果喺广州啊其他地方嗰啲日子得闲嘅，唔参加旅行团，佢諗住可以落到南海食饭嘅，咪喺度食饭囉。食饭因为都地铁有方便，可以广州落嚟有地铁到啊，或者你好多大陆嘅朋友有小车㗎，咁咪揸小车过嚟囉。咁大家聚一聚啦，咁我估都系三四十人到啦，咁应承咗大家係要行嘅咪行啦。咁第三件事呢，就本身我想我仔同我做一集节目嘅，咁佢真係之前做返咗嚟就搵咗份夜班工作一日做十个钟头搵咗钱，跟住呢就嗱声去咗日本自由行，啱啱返嚟跟住就走啦，咁可能真係赶唔到啦。咁希望有机会啦，真係搵佢同你听下佢讲嘢啦，即係后生一辈嗰啲。节目、网聚、旅行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啲朋友咧，揾我就话有啲生意想同我合作，各样嘢报关我 OK 嘅，即系介绍你哋啦，你直接做啦。好似有一个咧，佢啊系泰国华侨，咁佢咧就卖榴莲嘅，翻大陆，咁咧就佢想广西入，咁我帮唔到忙，只可以提供深圳2000蚊份报关单，其他实报实销，冇大数嘅。照做得㗎喇，唔会话留难你，因为海关即係深圳海关可能熟啲啦咁。另外呢就佢话佢有啲榴莲呢喺香港，睇下有冇渠道帮佢卖，咁我不如咁啦，即係就嚟夏天啦，春夏交替啦，咁如果有榴莲嘅，我喺网上同你吹，咁直接送货，咁有个优惠价，咁直头同你散咗佢啦，可能都做到嘅，如果两三个嘢，因为香港人食榴莲都 OK 嘅，咁就试下行咗佢啦咁。有位 Y 字头上咗讲过嘅网友，咁呢佢呢就佢话佢係大陆人或者中国人啦咁。咁佢就即係话而家大陆水深火热啊，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啊，你成日讲大陆好啊，实际唔系咁啊，咩支付宝方便啊，你就睇到好嘅一面，你睇唔到冇话睇唔到好唔好嘅一面。咁我哋讲一件事嗰、那个政策系好或者嗰样嘢有用嘅，我咪讲佢有用囉。好似你话 WeChat 啊，实名制啊，监控人民啊，咁嗰样嘢，咁呢个又系已知嘅事实，咁我哋就只能够讲佢唔好囉。咁佢方便带来嘅方便，我咪讲佢带来嘅方便囉。其实系咁样嘅，又唔系话介意你讲乜嘢，系咪？因为呢个言论自由嘅一部分嚟嘅，所以我都上次都讲喺个 group 里面你点样讲，我有啲我唔中意都好咧，但系自言论自由嚟嘅，只要唔好上纲上线就得噶啦。你闹我更加冇问题，因为我都话啦，我人 可能年少嘅气盛啦，咁我而家都老皮老骨，我适应晒噶啦。因为个人经历得多啊，咁有啲人中意听我做节目，话我唔够料做时事节目，咁我呢个承认嘅。其实我补习咗好多噶，但我脑筋转唔到好似 Tony 咁快。我唔系唔想讲，或者我讲唔到啊，而系拍住 Tony 咧。佢嘅脑转得太快啦，即系我哋呢啲真系跟唔上，只不过尽量做啦咁。咁我都知道星期二得到咧，最主要真系听 Tony 嘅，我都明白。即系听大飞看天啦，当然系听我啦，系嘛。咁我只不过真系蹬脚嘅啫，咁啊做下近驳两句啦。所以咧，如果做得唔好嘅，我又唔想占用星期二得到嘅时间。有啲唔中意我嘅朋友或者夹唔觉意听到我而家做节目咧，原谅下啦，因为呢个世界冇通才嘅。我识嘅嘢，人哋未必识；人哋识嘅嘢，我未必追得上。呢、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好似阿刁拔而家嗰个新拍档咁，佢好好记性，好好记性。佢一件事咧，只要有几个逻辑咧，佢一穿得埋咧，就一个古仔嚟嘅，好厉害嘅。我哋唔得，我哋就比较。即系实事求是啲，即系嗰件事系咁样，我讲咁样，我冇办法将好多嘅嘢连埋一齐嚟谂噶。除非做生意，做生意可能又唔同，因为嗰个经历多咗就比较敏感啲，就好难呢个人加呢个人加呢个人加呢个人，就等于呢件事啦。我真系做唔到，因为就系咁样咯。咁啊，只系同个鬼即系嘅网友讲声啦，真系。啊，咁我一开始都话做节目第一次顶星期二得到，我都话啦，我唔够料噶，夹硬嚟噶咋咁。咁啊，希望啊 Johnny 啦，咁啊多啲翻嚟客串啊，或者做翻个正常主持啊，帮我哋分担下，或者大 N 咧，除咗录嗰啲即系嗰啲生意嗰啲咁嘅几分钟嘅最新消息又好，生意好啲又好啦，咁啊多啲翻嚟我哋呢个大家庭啦，咁啊。做两集节目啊，咁等啲人即系将个质素提翻高啦。咁近期咧有个刘小穗咧，咁咧佢就好耐失咗踪啦。之前啊成日俾意见我，同埋夹下我嘅，咁近期又出现翻咁啊，好多谢佢啦，即系对我不离不弃啦咁。咁啊，答网友到呢一度啦。再讲多件事，就系咧，我讲我自己真系认识嘅亲身经历嘅嘢。去俾大家听，大家睇，咁咧件事系咁样，我咁讲，而唔系话我作啲嘢出嚟，咁可能有好有唔好啦，咁我冇话我自己一个道德高地嘅人，即系有啲人话屌你做真节目都夹下自己嘅，咁唔系啊，真系，不过以前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嗰段时间过咗啦，而家想做翻个老实人，食得落瞓得着，系我做节目嘅。最成日讲嘅呢个口头禅，即系而家冇风险嘅嘢，我真系好怕。虽然我而家搵唔到咩钱啊，但系我觉得而家我做呢个生意咧，即系稳定定啦咁。咁亦都有啲网友咧知道我做泥头车嘅，咁亦都有啲做泥头车嘅有听我节目嘅，咁咧就佢哋咧就即系特登走嚟咧揾我咧就支持我啦，就直头咧就买咗几架泥头车啦，咁有几个啦，买咗泥头车直头跟我做啊，咁啊多谢佢哋啦，即系相信我啦，咁诶应该三月份开始咧啲嘢搞掂晒咧，应该开工噶啦，咁嗰几架车，咁系咯，咁未来我都好努力咁为咗自己啊，同埋为咗即系支持我嘅网友，咁我都努力系一定能够。安安全全等佢哋无风无浪做四年，然后攞到佢哋应得嘅回报嘅咁样。咁未来系咁样啦。咁情人节，咁讲下情人啦，先讲情人节啦。讲下我喺大陆里面我识得有件事，嗰件事其中有两个人过去咗㗎啦。过去嘅意思即系唔喺度㗎啦。咁呢我哋讲情人节几件事啦。咁有啲关我事啦，有啲关啲朋友事啦，咁讲情人节对我有啲好深刻嘅，即系唔系情人节发生嘅事，系有啲感情嘅事咧。借情人节咧，即系虽然过去咗都讲下啦。咁样，我以前咧就系做物流公司嘅，咁都做得相当大下嘅，做中港物流。 未做上課之前，因為長期夠嘢做，我哋咧就揾咗有間叫做個當時係亞洲第二大嘅紙品廠，係俾咗好多櫃我哋做喺深圳嘅姑蘇呢個地方，係做深圳櫃。咁咧一個月有幾百條櫃嘅，淨係幫佢做。後尾就唔得啦，佢就專做嗰啲幫人哋做嗰啲信用卡啊，即係匯豐啊、恒生啲信用卡，全部都係佢印。咁啊，支票簿又佢印啊，各樣嘢咁都做得好大啊。後尾就唔得啦，跟住咧就賣盤咗俾梁柏滔。咁啊，上網可以睇到啲資料嘅。咁呢間廠咧就公司就喺大埔，都好大啊，只有廠啫咁。咁我好幸運啦，咁啊接到當時呢間廠做啦。咁咧，我哋長期除咗公司自己車之外咧，長期唔夠車嘅，就揾咗班人幫我手。佢叫阿初，其中一個司機叫阿初，佢自己車嚟嘅。咁咧，佢咧就長期幫我哋做嘢嘅。咁佢一班人嘅，即係佢話事，咁有一班人，咁就介紹咗另外一位哥哥仔，好後生啊，三廿零四十歲到啦咁。就係佢哋嘅蛇頭，即係蛇頭嘅意思就話佢哋嘅帶隊啊。咁啊，同我哋接洽，咩價錢都做嘅。平又做，贵又做，唯一要做嘅地方只系做深圳。除咗深圳，你俾边度都唔做。咁开头我唔系好明白，后屘就明啦。原来佢哋本身咧就系打胎嘅，就话咧，因为两地嘅税有问题，咁佢哋喺香港咧就带啲车胎翻去。咁咧以前咧就一架车带一两条，一条士啤胎或者两条士啤胎嘅啫，不嬲都系嘅，我叫带水泡。但系经过咗好多事之后咧，而家咧好多中港司机又好，或者私家车啊，或者上路车、七人车咧，佢哋都会习惯带翻一条士啤胎过去摆低，执翻一百几十嘅，因为税嘅问题啦。咁始终香港嘅胎其实系大陆胎嚟嘅，但系佢原装胎翻去，咁佢都有呢个钱嘅。咁咧。做法系点咧？佢哋咧就越做咧越薄嘅，越犀利。又带两条咧，就变咗带十条。后屘全车十六条，点为之全车十六条咧？就佢一架车连埋货柜十六条胎，佢就落嚟香港。香港之后咧就唔会远嘅。佢咧就攞咗只柜，佢攞一只柜，最好咧就落马洲交收啲柜。咁咧就上去，最好系重柜上添，因为胎顶唔住啊。咁佢當然咧就去啲胎鋪，即係落馬洲啊過關嗰啲胎鋪咧，就會上曬啲新胎，原裝嘅新胎都值錢嘅。跟住咧就攞隻貨櫃，跟住咧就過大陸，就拆曬啲胎出嚟，就做代工。咁咧一車嘢咧，當一條胎一百蚊啦，一百蚊一條啦，咁十六咪千六蚊咯，係咪？橫掂都要過關噶嘛，千六蚊咧佢就。攞咗胎，咁啲胎咧就十蚊一条，就上高大陆咧就提供翻啲咧就啲胎咧爆咗啊，千疮百孔啊，光头胎啊，乜都有啦。但起码你装翻俾你，等呢架车行得，因为你拆条胎你冇胎嘛，佢就十蚊俾翻你。咁啊，即系换句说话咧，就扣百六蚊，十六条嘛，咪扣百六蚊咯。千六蚊减百六，即系1440蚊，但系一次胎。好啦，跟住佢就上厂装货，攞只柜嘛上厂装货，然后落翻嚟香港，交咗只柜，再换胎，再上去。咁咧，因为过关不能空车过关嘅，空车过关睇得咧，你正常人你唔系载货，你冇理由揸住个货车走来走去，海关会查车啊，会验嘅。所以咧，佢哋更平都肯同你做。譬如明明你人哋公价1800蚊。千六蚊做唔做？做，点解唔做？因为佢最主要唔系做你呢只柜，佢最主要咧就系有货带过关，即系有只柜带过关，就帮到佢哋嗰十六条胎。咁啦，佢带一只柜落咗嚟，然后空车踩翻上，佢冇货啦，冇所谓啊，空车全部住大陆嘅，咪空车翻去咯，又带十六条咯。点解啊？因为我住大陆嘅，咁我咪交完只柜就再空车翻去，合情合理。是这样的方式查车少而带到胎，正常来讲呢深圳柜呢做到两只嘅。咁一只呢就空转返上去，即係三只柜。三只柜呢就1600蚊，即係1440啦，乘三。三一如三，三写十二。 4000多元素，四千几蚊数仲有两只柜重柜，就嗰度1600元。即系换句说话咧，佢一个月咧，佢哋咧就搵一台车咧，一日咧都做8000元生意。8000元生意咧，成五日，因为咧做柜咧，永远都唔系咁样嘅。出柜子1号、2号，星期一、星期二出柜子，咁啊星期六、星期五、星期六结束，星期日多数休息。其实做货柜一个礼拜正常做5日嘅啫。咁你85中40，即系40000元一个礼拜，四个礼拜16000。咁咧，佢哋咧做所有嘅车都唔会系新车嚟嘅。通常嚟讲，呢架车行得就得噶啦。而家劏晒啦，十几年车啊，2-3万买架车，嗰条价咧就20000元顶得住，咁啊40000多元就得噶啦。因为佢真系唔系我哋行嘅，跑唔远，坏车冇问题，随时去整都得。佢哋用咁嘅手法。咁当时嗰个哥哥仔咧，即系阿初根嗰个哥哥仔咧。佢就新做，就为咗10多架车，做咗2个月之后咧，佢觉得好做，就直头自己买胎，就喺落马洲咧，就自己开柜场，就自己做胎胎铺，一只柜一只柜嘅胎嚟到香港，喺大陆落嚟香港，再搵自己嘅车队上去，30多、40岁，好勤力，好有办法，好有谂头，计好晒数，咁啊帮我解决咗好多我多咗嘅柜啦，咁呢个事实嚟嘅。咁佢哋都揾到佢最大嘅钱啊，最快嘅钱。咁咧，我每一次见到佢咧，就喺我公司楼下，佢住我公司楼下啦。去到边度都有2-3条好靓嘅女仔靓女咧傍住佢。咁佢生得好靓仔啊，好靓仔啊。咁咧开头咧就几个人跟佢，跟住咧就同我讲介绍，我识咧就佢有香港有个老婆，有两个靓仔嘅。咁咧佢老婆嗰个大佬咧就帮佢喺香港咧就睇胎谱。做打胎交晒俾佢。咁佢呢就负责控制司机同埋负责大陆嘅交收收钱。咁出一步出两步系咁做。咁我都话啦，咁我同佢倾开解咁嘅话，我早几个月仲打緊工，打20000元工。咁而家出嚟搏咁。咁话好少喎，打份工买架车做正常行政，点会諗住打胎㗎？佢有啲嘢唔想同你讲啊，费事你知啦，唔想讲咁。咁跟住呢就帮我做好多嘢。咁佢每一次呢都有几即係有唔係一个靓女喎，去到边度都有2-3个靓女同佢一齐㗎喎，又拖有啲一个拖住手隔离揽住腰㗎喎，好巴闭㗎喎，如果俾阿君临天下见到我开心啦。啊，做咗一轮之后跟住停咗，佢哋停咗。停咗之后呢就过几月之后呢又撞到佢。咁呢觉得佢望到个人呢个精神麻麻地，同埋佢个头啊。即係正常人个头啊。佢左边个头呢唔对称啊，即係大细好似大细面咁。咁我就打喂你做乜嘢啊，系咪先，佢系冇嘢啊，冇唔舒服啊，最近有身体有啲问题，但唔系冇乜嘢嘅咁。咁呢次就我见到佢最后一次。事隔咗3-4个月之后呢，我又见到佢大舅上嚟交单。之前嗰啲找埋數啦，咁佢过嚟交单啦，咁我问咯，喂而家阿初做好似最近冇咩车帮手喎，点解呀，咁佢讲咗一个情人节嘅古仔俾我。原来呢位哥哥仔呢就係佢做中港司机，諗住养头家平平稳稳，咁呢成世人呢都系一个好守规矩，唔食烟唔饮酒嘅人。咁原来呢有一日佢头痛，佢去医生睇医生，跟住呢就照磁力共振，就话佢老癌，生老癌。佢太太唔知，佢冇讲俾佢听。佢同呢个大舅商量，佢话咧冇钱，啊，即系屋企等钱。咁咧佢咧就由嗰日开始咧，就同啲朋友同埋几个司机咧就夹粉，就开始做胎，就搏。咁屋企唔翻噶啦。即系唔想佢老婆见到佢个样变啊，因为佢知道佢自己老癌啊，慢慢个样啊头骨会变啊，冇得救啊，成日头痛。咁佢咧就唔能够揸车，所以佢落咗嚟就做负责做联络嗰、那个。咁啊成日啲有女人埋身啦，佢唔想佢老婆知，咁咧就借佢舅仔把口话俾佢老婆听，话佢上高识咗个大陆嘅靓女，各样嘢影埋相交俾佢老婆。打电话久不久出现啊，或者有阵时啊打个电话翻去就算㗎啦。咁搞到佢老婆呢哭啼啼。咁但佢都係 即係立咗心係咁。咁呢八个月里面做呢档咁嘅嘢，八个月里面除晒司机应该赚到嗰份车场嗰份呢，佢搵咗大概300万到啦，剩咗。咁佢就佢舅仔话成世都未出嚟玩过，諗住臨死咪见下见识下靓女囉，其实佢都係鍾意我细妹嘅咁。咁就搵到300万到啦，跟住呢就返香港入医院，冇几耐就唔喺度啦。咁呢300万呢就围咗俾佢太太同埋佢啲细路仔。咁佢舅仔呢就继续做，但佢细舅仔呢就冇佢嗰种魄力啦，到最后尾都即係做唔落去，完咗。我自己亲眼见呢件事，识呢件事，知呢件事，所以呢有时啲男人呢，即係负责任嘅男人，有时都又可敬啦，又可怕啦，都可爱嘅。咁啊，比起嗰啲所谓高官，而家唔系高官啦，未来行政长官啊，而家嘅参选人嗰啲老公不知所谓。如果你真系负责任嘅，你系对想话你真系支持你老婆嘅，你咪出嚟咯。唔好讲咩一国两制啦，扑街讲埋一带一路啦，系咪啊？净系对个老婆一心一意咪得咯。是咪啊？问你又唔敢答，淨係话个名系我签，有咩嘢你自己睇返。你两公婆都系假夫妻嚟㗎啦，讲呢啲做乜啫。我讲头先个故仔，人哋有情有义得多啦。系咪啊？我都系咁样讲，做人情人节啦，虽然过去咗。好多人呢、这个市道，即系我嘅睇法啦，大陆有，香港有，全世界都好啦。情人节嘅市道最好生意就是一至星期五。点解呢？如果是星期六日是情人节呢，卖花卖礼物呢，全部呢的生意呢会争好远。只有开工的时候生意才特别好。上班的日子。咁有啲人咪屌点纠解呀，你咁讲。我讲事实啦。所有的女士除了爱个男朋友爱个老公之外，佢哋好多人都系要面子，要威，要俾人哋知道自己全世界呢个老公对自己点好，个男朋友对自己点好。所以佢哋极希望所有嘅男人会送一扎花去佢写字楼俾佢，或者送糖送蛋糕。如果我约你食饭嗰日假期同你一齐去玩，都好少啦，最多咪随便喺街度买支花俾你，因为到转头你拎翻屋企都麻烦噶，成扎花十几支，你点去街睇嘢咧？系咪？只有去送去写字楼。花嘅市道就在于女人嘅虚荣，同埋系唔系假期。如果个女人系要上班嘅，啱啱好有人嚟到扎花，大家又斗大只，斗系咪外国花，系定系大陆花，有排斗啦，啱唔啱？蛋糕啦、礼物啦，跟住大家影一张相啦，互相 share 啦。但系当佢哋唔喺公司嘅时候，系同你单独嘅时候，最好咪影张相放闪下，就冇咁计较呢啲嘢。个市道，情人节嘅市道就系在于呢啲，饮食另计，消费啊就系呢啲。呢、这个先就系基数嚟噶。每一年嘅情人节都系你预算花费几多，就系决定系星期六定星期日。如果佢系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或者假期呢，消费自然少，连食饭都少嘅。因为点解呢？佢哋可以去拍拖，或者去外面玩，或者去旅游，或者捞大排档都呢，唔一定系要烛光晚餐嘅，因为佢有时间。明唔明啊？但系呢，如果你系上班嘅呢，你好多喺啲写字楼啊，喺尖沙咀啊、湾仔、中环、铜锣湾嗰啲呢，系咪啊？佢哋好自然呢就会 book 喺附近嘅酒店。所以嗰当时嘅决定嘅市道就係嗰日係咪要上班。呢个係我对情人节嘅观感，亦都係我对情人节消费嘅感觉。希望喺出年嘅情人节为咗所有嘅男士着想，唔好係上班日子，係假期就好啦。呢一節講到呢度，下次翻嚟再講。